我们之前的嘉宾是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开场白的， 我没 创 有。 新，你要不要想一想？ 那这个也够独特是吧？ 陈哥也够独 嗯， 特。 太好了。借着现在，GJ 公司的一些事情，设计师嘛，现在可能在风口浪尖上面。其实我一直认为自己更应该是一个设计师的，当然不是视觉设计师，我是一个交互设计师。只是因为看不惯某一些，我现在做的这个职业的一些人的做法，然后努力的钻进了这个职业，这个行业。所以说，当自己还认为自己是个设计师的时候，目前设计师这个行业这么的在一个风口浪尖上面，还来跟你们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实在是作死。 实在是太刺激了，是吧？ 你这个说的像我们都是奴隶，然后你们已经进阶到另外一个社会阶层了， 那倒不是，就是每一个行业里面都有这样那 上 样 下游。 的，哎，对。 所以大家听到这里可能还会很奇怪，刚才那一段长篇大论的那个人他究竟是谁？这一期我们180度的嘉宾邀请的是来自小米科技的李创奇先生。 这个介绍等于没介绍啊，大哥。 啊， 哎，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我简单补充一下，他其实说的挺对的呀。 李创奇先生是我的前老板。 在我还是 Leo 老板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小米电视那边做一些事情，但是后来他们一个个全部走掉了。我说啊，我手上没有人让我做什么，然后我就来了小米生态链，然后现在负责几个比较有趣的东西，已经开始发售的呢。容我做个广告啊，就是， 你是本节目那个做广告速度最快的嘉宾了， 哎， 没有之 绝 一。 对的，我每天混知乎，只要看到跟小米相关的东西，只要能插进去广告，我一定会义不容辞上去。 我知道，我从几年前就看到你这种行为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产品经理应该有的素质吗？ 应该有的素质， 好，第一条记下来。 所以说广告我还没有插，被你打断了。 啊，对不起，请嘉宾继续。 那好，我。之前已经发布的一个产品是半路接手的一个产品，叫米兔儿童电话手表。当然我自己家姑娘也在用。我觉得做产品经理有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要做一个连自己或者自己身边的人都喜欢用的东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我觉得这跟设计师其实也是类似的呀。如果自己的东西都不怎么用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不是特别爽。所以我自己喜欢找那种做面对消费者的产品，而不是对于面对企业的产品。 当然，当然。 好，请继续你的广告呢。 然后这个产品呢是小熊科技，其实也是一家上海的公司做的哦。然后他们在7月中下旬应该7月下旬还有另外一个产品上市，不过在没有上市之前，我还不能讲出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小米智能家庭，小米的另外一个应用，支持 iPhone 和安卓。 说到这里的话，创新，你能不能再就是跟我们大家一起详细介绍一下，就是你现在在生态链那边，所负责的，比如说这个职责啊，或者说，稍微具体一点的这样的工作内容的东西呢？ 经常跟不同的人介绍小米生态链是个什么样的团队。 对。 小米生态链现在有100多位同事，就是形形色色的，像米家和小米品牌下面，除了小米电视、小米盒子、小米手机、红米手机和小米路由器之外，所有的产品。但这些产品呢，都不是这100多位同学做的，是他们找到了跟我们有相同价值观或者类似价值观，可以愿意用很低的成本制造出非常非常高，这个不应该叫很低的成本，是做出很品质非常高的产品，然后以接近成本价的去小米网站销售。也就是雷总 大 讲 家， 那句话，就是说让更多人享受科技乐趣嘛。 那像你们的话是做哪部分工作？提供一个支持的工作。 虽然现在还叫产品经理啊，但是其实他的身份相当相当的混合。像早期的一些同学们，他们会出去看项目，和投资经理一起来过这些项目，就是他可能会有半个投资经理的身份，因为他们要判断这个项目是不是有足够的商业价值。另外一个，他要去看这个团队。 那么这个事情应该像是 CEO 和 HR 干的事情，然后同时呢，要参与产品定义，尤其是第一个和小米生态链合作的产品，他要参与产品定义。同时呢，在后期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有非常专业的项目经理和我们一起来推进这个项目，但是你是要参与一些其他的工作，比如说跟结构、跟品质、跟 ID、跟硬件、跟软件等等等等，还有跟小米内部各个部门。所以说，生态链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有大量的小米的老员工，比如5年以上的。这件事情特别恐怖，为什么呢？就是在你遇到某一件事情跟小米的手机、跟小米 UI 或者跟小米电视相关的一些需要合作的东西的时候，这些人直接去刷脸就好了。我觉得这是小米扁平化的一个突出体现，不需要说我要写一封邮件，我去做申请，然后一层一层的审批，然后最后哎，我去合作好，而是有一个脸熟的不要脸的家伙跑去原部门，然后告诉说，哎，我们这里要做点什么东西，咱们能不能支持一下？然后跟8个合伙人去讲一下，老大一听，这东西挺靠谱的，好，让谁谁谁支持你吧，然后相关的部门可能就会去。把他们的项目做排期，然后挤出一些资源给你，这一点太，听上去好像特别特别的不专业，但是对推进项目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效率和帮助的。 所以说，像你现在身处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角色，对你来说，你可以看到更多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不同的设计师也好啊，然后其他的产品经理也好，甚至其他的一些角色。对你来说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心目当中的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个定义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传统意义上的产品经理。 如果是一个合格的传统意义上的产品经理，他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说，就算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义不是这样子，但是你认为的那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如果让我按照标准的这种概念去解释的话，感觉像是念百度百科， 那我们 对 就不要念，那 吧？ 我 啊， 们 那 就 就不要念了。 你就具体讲一讲，你认为你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换一种讲法来说这件事情。因为在真正介入产品定义之前，我做了大概8年的交互设计师。我觉得这个背景对于我做产品经理来说是有帮助，也是有影响的。这个影响有好也有坏。好处就是说，做交互设计师的过程中，其实你遇到了很多事情，其实你掌握了很多规律，然后对你在从事一件产品定义这件事情是有些帮助的。但是缺点就是，产品经理需要有非常好的大局观。还有一些商业思维，但这些东西是在你开始做产品经理所没有做过培训的，更多的可能就是，哎，我认为应该怎么样，就跟做一个设计师最初的错误一样，就是，哎，我觉得应该怎么样，然后， 那你觉得这个大局观的这个东西，它是从什么方面去体现出来的呢？ 在小米有一个特别好的环境，就是你可以尽可能的跟用户去接触，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用户，只要你愿意。因为现在这个社交媒体这么活跃，你可以通过微博、微信、QQ，甚至社区，甚至电话。哎，我相信一件事情，插一句，可能跟这些事情没有关系。在做小米盒子一代的时候，内测那个3个月里面，会有很多很多非常踊跃的米粉去吐槽各种各种问题，中间会有一些非常非常激烈的。感觉这个人就是来找茬儿，就是来找刺，就是寻找不痛快。怎么在论坛上跟他解释都没有结果，但只要你一个电话打过去，大家非常非常非常的平心静气就把这个问题讲完了。 这可能就跟我们做电台节目是一样的，就是以前写博客或者各种线上交流，怎么说都是一个偏冷冰冰的文字嘛，对吧？ 啊， 但 对 是 啊。 如果听到一个真人的声音在跟你对话，或者至少有个活人的感觉的话，那其实大家的感受会不太一样。这时候就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跟沟通需求了，我觉 哎，那这个时候我有个建议了， 得。你说。 你跟 Leo 呢，应该做直播。 其实， 我推荐一下小米直播，因为它可以做连麦。 太贱了， 脸皮好厚。 对，这我觉得就是做产品经理有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就是不要脸。 对对对对，不过说回这个直播，之前在 WWDC 那个今年开始之前，我跟你其实是想要做那个直播的，但后来那天我正好要出差，然后在飞机上那个时间点不对，然后后来就没有播了。 嗯。好吧，我们继续。 嗯，刚说到哪儿了？ 我忘了， 我也忘了。 啊，新开一个话题吧。大概我在大学里的时候，我就关注创奇的之前的一些背景啊，然后包括他关注的一些东西。那其实我想问的是，就是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说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时间点吗？ 我就是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人。这个应该是原话，我应该在去年的同学会上讲过。他们问你从大学出来之后都做了些什么？我大概想了一下，我刚出来之后呢，先去一家做教育软件的公司做实习，做了3个月。因为当时觉得自己学习不是特别好，因为老师教的不好，那么做教育软件的话，一定会找更最好的老师，把他们的教学精华融合进去，然后这种数字化的东西会让这些年轻人更愿意去接受。但是做了3个月之后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东西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他确实是特别好的老师，全国特级教师，把这些教师的课件转化成一个数字的形态，然后你知道你3个月时间一直面对着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因为数字这件事情重新把它思考一遍，那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嗯， 然后3个月实习期满的时候，老板告诉我说：“哎，创奇毕业之后来我们这里吧，我觉得你怎么样。”把我夸了一顿，心里当然很高兴啊，就跟 JJ 刚才说，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关注我的一些东西。哎，这个事情我之前从来不知道哦，也许你是今天骗我的，但是没关系，我已经很高兴了。然后我就说这个老板这个事情跟我想要的可能不是很一样，然后7月份毕业之后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原本想干的事情突然间就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机会就说，哎，我这里有另外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呢是其实是我的一个长辈家属亲戚，他自己创业做一家公司，需要一些各种各样的支持，就是我没有办法一句话给他讲清楚，就是说他需要去做什么，他好像什么事情都需要我做，但是同时最核心的事情又不会让我做。我这句话一定要记清楚，就是说我们设计师一直在做些什么，或者产品经理在做些什么，可能好像一直是这样的，就是他好像什么事情都需要你去做，但是最核心的东西跟你没有关系。 这种状态很糟糕是吧？ 这种东西开始不糟糕的，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公司，创业公司，我是4号员工，当然这家公司现在是一个上市企业。 嗯。 我在想如果当时我不离开这个地方一直这么做下去， 但你离开的原因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是吧？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把我什么都需要我做的这件事情做完之后，你就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而且你会发现你从大学出来第一份工作，你就在带人，然后你做的事情是什么？哎，我为什么要把我会的东西告诉他？我告诉他之后我以后就没事做了。然后呢，因为老板是我的长辈，他就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说，你这种思维是错的，你会什么你告诉他什么，然后他才会帮你做更多东西。作为更高级的领导，看到是你这里的任务完成的效果，而不是说你下面的人完成了多少。所以你这种思维是非常狭隘的，如果说以后你能改正的话一定要改正。那么我觉得我这是做 leader 学到最重要的一课，也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学到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当然还有其他东西。然后从这个公司里面最早的角角落落，比如说组网，比如说就现在 IT 需要做的一些工作， 还有现在品牌需要做的一些工作，现在信息需要做一些工作，我带着两三个人把全部弄完了。现在看起来很不专业，但是当时在那个背景下面，他真的是觉得还是挺牛掰的，因为毕竟是十五六年前。然后过了一个冬天，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参加了一个办公自动化的培训，要跟国外对接嘛。他觉得，哎呦，这个东西挺有意思，我好像瞬间找到了方向，能让这样的话企业会有很大帮助。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一种当英雄的梦想啊，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可以改变很多人的时候，你会特别愿意去做。于是呢，就去跟老板说， 我不卖糖水了， 哎呦，我不做这些打杂的事情了，没有成就感，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机会，我想去尝试一下，你得支持我，毕竟我管你叫这么多年啊啊。然后呢，说好，我支持你。于是我就支撑来了北京，拎了一个箱子来北京的第一个工作，做一个办公自动化的公司。当时他应该是全国前三名，应该是，我觉得这机会太好了，特别特别努力。也就在那个时间点里面，被程序员逼着学了前端的一些技术，比如说一个设计师做的东西交给程序员之后，程序员切出来的图片做出来的那种效果是达不到你预期的。也就在这个公司里面，我还兼职做了一点美工，当时叫美工要做的一些工作，虽然做得很头疼，但是因为一些想法跟思路比较的贴近当时的设计趋势，没办法可以抄嘛，比如说可以去程序员论坛上跟 Blue Sky 还有 Sky 他们去淡逼一些事情，然后说我一些效果可能能指导一下等等等等。 这里我们稍微插一下，那个刚才创奇说的 China UI 论坛其实是我们国内做界面设计的这样一个行业比较 最早的， 应该说是最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爱好者的组织或者怎么样吧。 其实像现在的最早的一批设计师，比如说 Ricky Rocky、Bruce Guy 郝小伟，包括许海波，包括白鸭，包括刘超总监， 对， 等一大批人，就最早是从 China UI 起来的。 China UI 有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它让中国人中国的公司认识到界面设计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需要有专人去负责。 不过很可惜，最近在扒那个某总监的事情的时候，我发现 China UI 的官网还在，但是那个论坛已经不在了。 对， 不知道以前那些数据有没有被保留下来。 我继续话讲，一会讲到一个非常非常痛心的事情。 好，请继续。 然后在这个公司里我待了大概一年半时间，用了一年时间我们跟进了一个项目，跟进了一个版本，然后在后面半年里面我们做了一些版本支撑，然后同时呢跟销售跟程序员会做很多很多这样的沟通，最后发现所有我们卖出去的版本跟老板的某亲属的关系是有直接作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卖出去相当相当多的产品，赚到相当相当多的钱，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产品做得好，是因为我们关系硬。这一瞬间你知道我的价值观就崩塌了，就是又是那个感觉嘛，觉得应该做一个英雄而不是做一个孬种，这东西怎么是我需要的呢？ 就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其实不是围绕着自己在转的， 但不是一定要围绕自己在转，但是应该自己应该是那个自己期望的那条路上，而不是走在旁边，然后虽然也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呢路上走来走去的事情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知道刚出来的几年其实特别特别的傲气，于是呢就沉寂了一段时间在想到底应该做什么。然后这段时间里头跟很多公司去做一些 part time， 直到后来觉得要不然就先去一个设计师聚集的地方，于是就去了 China UI。 我在 China UI 待了06、07、08待了将近5年时间，这中间认识了很多很多出色的设计师，然后做了非常多有趣的项目，中间最多的其实是即时通讯。 那时候是飞信对吧？他们做 对，因为从07年到我离开 China UI 的时候， 一直在跟飞信的项目。飞信最好的成绩应该是做到全国第二，整个研发团队都在开香槟在庆祝。当然曾经有人说过，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腾讯的 QQ 干掉，老大其实非常非常睿智，说这东西不可能，我们拿到这个成绩已经非常不错了，怎么样能让这个东西变得更有用。哎，我觉得这个老大太有这个产品思维了。但他现在还是我们比较好的朋友，也就是说在最合适的时候也做了最正确的产品。再就是在即时通讯最火的时候我在做即时通讯，在看似办公自动化最火的时候我在做办公自动化，在数字教育曾经很火的时候我插上了一个尾巴也踩上了那辆车，然后在电子商务即将火的时候我从长城院离开然后去了淘宝， 开挂的人生 啊，真的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微妙。 标题出现了开挂的人生。我记得我大概是应该是你去淘宝那边的时候开始关注你的。 哎，我觉得这句话比较靠谱。 对啊，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怎么说，那个时候还是那个 Google Reader 的那个时代嘛。 对， 反正一圈人我每次都有翻嘛，一直在翻。然后你的写作频率也不算特别高，但是 一个月一次。 对，当时的印象是我觉得你的关注点会比较广一点。 就是闲不住的意思。 也不是闲不住吧，而是说你的视野会比较广，有跟视觉有关的，有跟交互有关的，有跟这些完全没有关系，跟技术有关的等等等等。 对，其实后来发现在做产品经理的时候这些经历对你极其有帮助，你可以跟形形色色的人直接用他的语言用他的思维去想他应该做的事情，然后这样的话沟通成本会非常非常低。我们在一个项目里面你会发现其实成本最高的是沟通。 嗯，对， 而不是说我要做个东西我需要多长时间，其实不是。 说到这个我顺便插一句，你的经历讲完了吗？ 还没有啊，开挂的人生还没有完成。 然后继续 然后在淘宝的一年半时间里面过得极其开心，淘宝的小二们之间是就感觉跟兄弟姐妹差不多。然后莫名其妙在淘宝待完一年之后呢，我去看一些新的东西，就觉得这里的东西我大概了解了一个皮毛，那么要继续往下深入的时候我需要一些额外的东西来扩充我的视野。这个时候卓浩找我说，哎，我们创新工厂成立了，有很多好的项目，要不过来看一看。我说好啊，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周末过来了。过来之后当时看了三个项目，第一个是那个手机叫什么， 手机 哪个 创新工厂做的手机， 做了个 那个 是做了个 ROM 吧，是吗？ 对，做了 ROM， 其实后来卖给百度嘛。 点心的那 个啊，对，点心，对，看了一个点心，看了一个影片，我真的记不太清楚名字，这是我的一个致命问题，我记忆力太差了。一个是点心 ROM， 一个是友盟，一个是另外一个做社交媒体的，社交购物的。其实已经死掉了， 不清楚。 然后友盟我直接说我对数据没有这么大的敏感和兴趣，也没有能力去做。然后点心看之后我说我隐隐觉得这东西可能有问题，看了三个项目觉得哎，这项目跟我想要的实不一样，好像很有趣，但是似乎不是我能做的或者我想做的。于是呢我就在宾馆里面说，哎，在北京了还有一天好无趣。这时候另外一朋友说，你在北京了，不回杭州了吗？我说，哎，不，我就出来玩的时候还有一天，这样吧，你还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介绍我的一个朋友给你认识。然后这位朋友就是我之后的老板王川，我们一起吃了一碗面，我就特别清楚。然后王总就问我，哎，创新你做了这么多年设计，你觉得设计是什么？又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给他讲一下。王说这些东西百度百科上都有嘛，你就不要讲了。我就问你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你觉得什么样的设计是更好的设计，是优秀的设计？哎，我说这个问题其实从来没有人讲过，我都是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把它完成，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东西怎么样是一个真正优秀的设计，可以传承下去的设计。我就在脑海里过了一下，把我做过的或者我看到的设计全部过了一遍，然后猜测的说，因为每一个人心中对一个东西都是对一个事物都是有期望的，那么当你去重新审视这个事情，审视这个事情，然后给他一个更好的答案， 超出他预期的一个结果的时候，那么这一瞬间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好的设计，然后他特别开心，就是因为这句话他说我一定要让你和我一起来创业。我说大哥，我其实现在对你的事情一点都不了解，你都没有告诉我，然后就冲了一句话你就让我来跟你创业，你太不负责任了，对你的产品。他说这样，我们现在呢在做什么什么，我们的招人方式是朋友推荐朋友，就是靠谱的人推荐靠谱的人，当有人推荐你的时候呢，我一定认为你确实是不错的，然后我会给你一些我期望得到的结果，然后如果你给我的信息跟我期望得到的又相对吻合，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下一个，你直接来跟我创业，然后继续再审视你。我说我去，这些东西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因为当时我还处在这种大公司思维里面，然后一层一层的选拔，然后一层层怎么样。我说这样吧，我马上要赶飞机，下午2点的飞机，我要回去了，咱们后续再谈好吗？然后之后的8个月时间里头，王总每个周末会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去讲他的产品概念，去讲他要做什么事情，直到后来他告诉我说，嗯，我们小米在做中国人自己的手机。我心里想，我操，太不靠谱了，都多少人啊做手机？当时我想的是，诺基亚那样的企业，有这么多的研发团队，能够做出一款那样的手机。而且还不如苹果，因为当时真的是被苹果洗脑了。 所以当时这个时间其实你是对他们做的事情是不屑一顾的。 是的，以我当时的认知是觉得不可能。 嗯， 但是后来真的到现在为止觉得，当你真正有机会的时候，是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嗯， 是做正确的方向上面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说你依然在之前那种老的思维里面，就觉得哎，这事情在我们再三评估完之后绝对没问题，那么做完之后，因为你做的这个周期也是要有的，尤其是一款硬件，你做这个周期可能会发现其实已经有人出来了，你的价值是完全没有的。 嗯， 所以说来小米之后发现很多事情是真的在做这个时间点里面可能还没有人在想的事儿，这个挑战是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出现的，大概就这样。然后就是我又赶上了另外一波非常火热的智能硬件的创业历程，真的是开挂的人生，特别扯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只能说好命了。但是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可能就是在你一直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世界的一些规律。 嗯， 然后去尝试去在你了解的技术背景上面去看这些新的规律什么时候会出现，那么你提前去准备。哎，做盒子还是有一个背景的，我们最早做的是数字阅读，然后做数字阅读，其实我来的时候王总已经完成了他的初步设计初步产品，然后已经有足够的粉丝，已经有非常大量的粉丝。但是呢，你知道我每个月可能最多读一本书的这种进度，我大量的阅读其实是靠当时在 Google Reader 上面通过 feed，包括现在继续在用 Read 去获取这样的信息，然后真正去沉下心去读一本书，可能每个月只有一本，这种频率非常非常少，其实不合适。当时五一，因为我是1月27号入的职，在五一的时候我回了趟我丈母娘她家里，当时带了一个笔记本，这件事情我给好几个人讲过，在知乎上也写过，就是我带了个笔记本，打开优酷，然后接上一根 HDMI 线，然后接到电视上面，结果发现丈母娘从白天一直看到凌晨，第二天继续把一个连续剧从头到尾追到完，然后会说这个感觉太好了，不用等待的感觉太好了。 哎，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有很大市场啊。那一瞬间回来之后呢，我就跟王总说，王总说，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当年 DVD 为什么会突然间流行？ 嗯， 除了它能提供这样的体验，就是电视和电影院提供不了的体验之外，它其实跟你现在想象的这个场景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介质换成了网络。我说对啊，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做到那么便宜啊，因为 DVD 在流行的时候，它是降到1000块钱以下的时候，真正成为全民的一个设备，就跟现在我们手机突然降到小米把它砍到了1999的时候，它突然成了一个全民的设备。 嗯， 因为在小米做手机之前，其实智能手机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昂贵的代名词。 嗯， 只有极客还有一些土豪们，甚至土豪们都不用的，土豪们用的是 Virtual 这样非常非常有那种奢华信息。小米做的时候，好像在到小米4的iPhone 4的阶段，其实土豪们还没有真正介入这个领域。我想这东西没有做到一个很便宜的价格，然后王总就说了一件事情，说只要有真正有这样的需求，会促使这个价格迅速下降。于是我们就开始尝试做这件事儿。我们分两步走，第一个是做一款自己的硬件基于安卓的，另外一个是先在 Apple TV 上面去做一个越狱的尝试，去验证一下我们这种想法真的对不对。我们吭哧吭哧从国庆节开始一直做到12月，2个月时间发了第一版，发现效果差强人意，没有几乎没有人用，总共可能几百个用户。然后等到农历完之后呢，我们发了第二个版本，加上一些线下的一些合作，比如说跟卖 Apple TV 的这种经销商去说我们有这样的功能，还去了一些论坛，比如说微风，然后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然后一瞬间用户量就飙升，每天都在往上飙。到后来我们认为我们基本上飙不动的时候，中国的 Apple TV 的用户大概就是这个量上面再有一个浮动，就是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或者不需要这个东西的人群。然后确定这事情确实可以做，然后我们才开始大肆的去做自己的硬件。当时那个背景下面，做盒子硬件的芯片的企业几乎没有人跟你合作的。后来 Mlogic 跟我们合作了，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到现在为止 Mlogic 还是我们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嗯， 继续往下的话，就是当做完盒子一二、电视一二之后，这段时间亮也在哦，后来他们就跑掉了，可能跟我当年一样，觉得我需要有更好的机会和空间，还有好玩的事情。这个好玩事情太重要了，尤其对于这种耐不住寂寞，还有对未来有追求，对美好生活有追求的设计师们，一定要做好玩的事情，即使不好玩也要把它变得好玩才对。然后就找了一个新的产品，把它用了1年半时间去找到对的合作方，把它在生态链里面做一个新的生态公司成立起来去推进下去。但是这个产品现在还在继续做，大概到明年某时候可以发布出来。如果现在拿出来的话，我甚至认为它真的是一款黑科技。不过我不知道现在其他企业有没有在做，我认为一定是有的，因为我们经常会发现，就是我认为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我吭哧吭哧做出来之后，发现其他人也看到了，因为世界上不是一个聪明人，何况你并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 特别是像我们国内的公司，对于大多数的这种前沿的科技性的东西来说，我们并不是那种发明者，可能只是一个跟随者，所以往往大多数时候更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工作。 这个观念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可以直接放到设计师和产品经理身上。设计师和产品经理从出生的那一瞬间开始，有这个职业开始，或者你进入这个职场开始，他就不是任何一个核心技术的发明者或者创造者。 对， 这就是你为什么永远在做一些看似周边的事情，永远接触不到这个企业更最核心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因为你， 我觉得这个东西，现状的确是这样，但是并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如果说只是一个狭义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的话，可能就一辈子是这样，只是一个支持型的这样的工作，我们做的都只是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 但是 这是前半句， 对， 你可以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不断的审视这些技术的发展技术推进，然后不断掌握这种规律，然后后期的时候你在设计上面或者产品上面你就会对技术提出一些新的要求，但这个要求呢可能是目前还没有的，那么你本来就从一个辅助者变成了一个推进者， 嗯， 这才是你应该去做到的一个结果。 嗯，广义上来说，设计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就设计师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怎么说，桥梁性 质的，一个非常有意思，会为这个冷冰冰的技术添加很多温馨温情人情味比较重的元素的。 对，我们其实 它可能不是核心，但是它是必要的。 我们其实在做的就是把一件事情让它在这样串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把它串联的这个过程做得更怎么说，更符合人自己的需求。 没错， 因为如果只是说，哎，我要做一件事，然后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完，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那就是机器嘛，对吧？ 一个 2C 的产品之所以会被人所接受，它其实除了一些冷冰冰的技术之外，它是需要很多，我愿意去用它的一些，东西存在的。就像那样，为什么会养猫？猫会带给它额外需要的一些什么东西？ 那我们再讲一些具体的东西吧。 好啊， 我想起来刚才问你那个问题没有正面的回答。 哪一个？ 就是对你来说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产品经理是合格的？ 我的第一个回答的句子是，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产品经理该做的。华为有一个前辈叫吴德周，他做的事情是我认为产品经理，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能够做到的。他从最早期的产品调研、产品定义，到设计、生产，到销售，到售后，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条龙里面，他是全部会插手、会支持、会做到的、会介入的。我知道的华为里面，因为大公司里面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对于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就是把整个的工作流切分成很多很多段，真正能从头到尾接触到所有的阶段的人非常非常少。 是的。 但是至少我觉得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产品经理应该尽可能的去接触所有的流程里面所有的阶段，哪怕了解也罢。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才是你心目中 这是一个完整的产品经理。然后如果做不到的话，至少你应该做到一点，你知道用户想要什么，知道用户在说什么。经常会有一些产品是从直接从数据过来说，你看数据涨这么多，这个数据涨这么多，这个数据怎么怎么好。但事实上相同的数据可以用不同种的解读方式去解读的，而且我们永远能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去讲这件事情。 是。 所以说最多的情况就是你尽可能广泛的去和你的用户去接触，不管是他愿意发声还是不愿意发声。因为这时候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往往在网上发声的只是那么很小的一部分用户，他们发出的声音代表他们期望的结果，但是很有可能并不是这个产品应该走的方向。 是。 所以说当你尽可能多的接触一些用户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产品看得更清楚。 这方面其实我感受还挺深，在百度如果纯粹看用户的反馈来做产品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不用做产品，因为我们大部分能涉及到的频道的用户反馈都是各种骂声。 对，但是是这样，就是在各种骂声中，如果说你有足够的耐心去看下去，除了纯粹就是国骂之外，他其实有一些人骂的时候会有一些吐槽在里面。就吐槽跟骂其实都是好像是同样的意思，但吐槽它是有点的，骂是没有点的。所以你在吐槽的这个声音里面、文字里面，你会找到一些问题， 具体我什么地方做的确实有点过分，因为毕竟一个大公司做的很多改变，直接会影响到很多人。 嗯， 而不是说我做一个产品，我尝试性的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使用，然后进而影响它。比如说这个贵公司，最近花了几百兆，让人下载单田芳那单田芳老师和郭德纲老师的这个电台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件明知道是有问题，但是还是要做。我觉得这个产品经理脑子有屎了。这段可以掐掉的话最好。 你那在那个模仿单田芳的声音可不能掐掉。 那个可以不掐，但是这件事情你们权衡吧，好吧。 柜台的传统是说表面上说会掐，但是这个人从来不会掐。 我知道，我经常听的说这个掐掉吧，然后后来发现都听到了，怎么叫掐掉呢？实在是太不厚道了。但是我喜欢，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多人在下面肯定会私聊的，你就当成我们这是私聊的一个话题，但是呢你给播出来了。所以最终的责任是你而不是我们。 是啊是啊。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知道这件事情是要播的，那问题还是在我，可是我还说了。 不过语音平台的一个好处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去进行审查的。对，真的会听我们电台的人跟会那个跟比斯的法务部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当哪天贵司法务都听了的时候我们就火了。 我觉得那有如果有那一天的话，GG应该是要在内部做一些检讨。 新开一个话题了，我想起前面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因为你之前也说到嘛，因为你在很多背景上都有涉猎，然后从一个好的方面来讲，就是你跟整个产品开发流程的所有的人基本上都能有一些共同的语言，比如说你跟设计师可以讲设计师的话，你跟程序员可以直接沟通跟技术有关的那些问题。但是会不会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我有时候会觉得产品经理如果跟我讨论设计讨论非常嗨，有时候是有好处，但是也有可能他会非常强势的或者说非常主动的来干扰我的一些专业上的一些技能的发挥。比如说他会一般的产品经理他可能就说我们要做一个东西，按钮要大，然后字要大，对吧？然后突然跑过来一个人跟我说你这个按钮这个50像素不够，你要75像素的，然后那个文字你不能 12PT 的，你要 14PT 的，然后那个颜色我跟你说就是 FF0033、那个颜色最好了。那就这样的话其实我也会挺郁闷的，就不知道你碰到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情况，然后怎么样去做这个平衡呢？ 刚才我说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沟通可能是最大的成本，其实现在这个地方就是 对， 打个比方，如果我去跟设计师沟通的话，我不会说按钮再大一点，颜色再亮一点，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颜色，再增加10像素或什么样什么样。你换一种方式去讲，比如说在这个页面中按钮需要更醒目，让更多人去点，同时又不影响整个画面的结构。当然你们是专业的，你们去做好了。 所以就是你的策略是利用你的专业知识做出一些判断，然后跟他们讲更多是策略上或者设计方向以及目标上面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说很细节，对吗？ 对啊。 嗯， 哥也曾经是设计师啊，我知道设计师想听什么不想听什么。我也被郁闷过啊，所以你看我跟廖沟通的时候他是愿意听的， 然后你要来了句呵呵。 你 说实话， 呵呵人呢？ 呵呵。那正好，那创奇讲到这样的话，就说，那在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当中，你跟设计师之间的合作，什么情况下面是会让你感到头痛的？或者说，什么样的设计师你跟他合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头痛？ 其实很多设计师，有相当比例的设计师，一般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尤其是刚刚毕业前2年的孩子们，设计师其实是在艺术跟技术之间平衡的一个点，找到它的位置。但是我们很多设计师在初期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艺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是给自己做的，我不用在乎我的受众需要看到什么。 我只 我 要 把 关 我 注 我把 主 我 观上 我认 表 为的 达的 世 东 界 西。 展现给你们好了，你们喜欢你们喜欢，你们不喜欢，滚！啊！但是作为设计师来说，不是这样的，你需要保留的只是你在艺术上的受过的培训、你的眼界、你的审美，然后把这些东西带到了技术上面，让技术更具备温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断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做你想要的东西，那么这种设计师是非常非常难合作的。 是， 即使是我如此善于跟设计师沟通的产品经理，也是没有办法继续推进下去。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至少在国内的设计师来说，真的是挺普遍的。 挺普遍的。 这一点上，我的特质还不太一样，就我觉得我的这方面倒是我的优点，我觉得， 当然，你是理 因 工生 为， 嘛。 不，我是觉得我的个性上会相对来说，那个词叫什么？empathy。就是什么同理心啊，这个， 对对对，同理 对， 心很 我 重 觉 要。 得这点上我还是比较算是我的优势。日常的包括各种项目啊，包括私人的公司里的项目，其实我经常是做一个像翻译者一样的角色， 哎， 因为我明明 你 知 可以 道， 当 PM 了，你可以当产品经理了。 好吧，有些时候我明明知道他们之间他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他们沟通就是有失误，或者说就是有误解，但是我其实还是能够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想要表达的一些问题。 我曾经跟谁讲过，即使是你在屏幕对面打着文字，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打的文字，你看似是中性的，其实依然会带过去一些情绪过去。 对， 对方如 甚 果 至 敏 包 感 括一 的 些 话， 标点 是， 符号什 对， 么的， 没错， 都会有一些。 对，对方如果是一个相对敏感的人的话，他会感受到你的情绪。 对。 然后我们设计师同学在很多时候呢，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做一些沟通的时候，他会很自然的就把自己的情绪给带进去。然后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那种情商极高，然后都是对自己控制情绪很好的那种天才，他会很容易受到周边人的情绪的影响，来把他的情绪变得更怎么样。廖应该有印象，我即使前一刻非常非常生气，我可能会转一脸之间。就可以把情绪给扭变掉， 我做不到。 但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挺郁闷的。这种把自己情绪压抑起来不释放出来的话， 总有一 总 天 有天 会 会 爆 爆 发。 发的。然后我爆发的时候有2个发泄渠道，第一个是我们家姑娘， 怎么发泄？请 比 问？ 如说我会从网上找很多奥数题，一定是抄她超纲的，然后说来，今天晚上的作业是这样的，做到了可以让你玩屁股先锋。魔兽世界，然后做不到的话，每错一道题打一次手板。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不会看到，就是后面带给他的这个打手板或者是 负面的 负 消 面 息 信息，他会发现啊， 是。 有这么好的东西等着我，那就做吧。可是他不知道，其实有多大信心在等着他。10道题有7道题他都会做错的。然后这时候你知道那种一个狰狞的父亲的那种面容就表达出来了，然后心情特别好。另外一种就是。真的在游戏里面，所以我现在本来我已经好久没有玩魔兽世界了，但是突然间暴雪爸爸又发了屁股先锋，我就又不小心沉迷进来了。 我们先回过来， 好， 先 我们 回过来。 继续正题，我们太容易那个岔开话题了。 这是本台的特色。刚刚说到的是那个哪些设计师让你的问题会让你最头痛嘛？那反过来说，除了你前面说到那些没有那些问题的设计师，那设计师还有哪些特质会让你觉得你特别想要跟他合作呢？ 特质倒没有，但是呢，我觉得每一个 或者 人， 说怎么样的人吧？ 我觉得人都愿意跟一类人合作，不仅仅是设计师，就是这一类人在各行各业都存在，就是他的情商很高，特别善于沟通， 特别能够掌握沟通的精髓。 嗯， 也就是说当你很简单或者是你都没有办法去把一件事情描述得很清楚的时候，他说好，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意思了，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 嗯， 那个时候你脑子里面会有一个灯泡闪过，冰一下说就是这样。 所以我插个嘴，我问个问题啊，就是不是从你的角度来讲，对于你来说，一个设计师或者说不管什么样的合作方，就他单点上的一个专业能力并不是你最最看重的，但你希望他拥有的最牛逼的特质是善于沟通以及能够跟你合作这样的特质是吗？ 因为前一个东西不是说我不关心，而是现在我没有必要关心。 嗯， 就是在我工作过的， 嗯， 就是最近10年里面我工作过的环境里面， 理解 这些人的基础的这些工作技能， 嗯， 其实在他进入公司之前就已经 招聘的时候 已经把过关了、 嗯， 就是我们无条件相信他是可以做到的。 嗯， 他自己也知道他能做到什么，就是人要自知。 嗯， 然后当他去给我阐述他的认知的时候，一定是他可以完成的。 嗯，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担心他做不到。如果说我们不是只靠颜值去把一个人招进来的话，我觉得这点都是没有问题的。 怎么好像感觉又开始黑回来了呢？ 啊，我有黑吗？其实我也希望我周围的姑娘们，多一些姑娘们，多一些颜值很高的姑娘们，工作这种什么工作能力提高很多很多个。Leon应该知道我特别特别喜欢长腿妹，我对大长腿是一种痴迷的那种状态。但是Leon同时又知道，其实当时我下面的几个姑娘们没有一个是。 感觉怎么连这种话题们都能插到这么远？ 因为我是插题大王嘛。 感觉已经回不来了。像你们那边做那个发布会的时候， 嗯， 一般会是哪些职能来负责这个事情呢？ 好多职能。我们有一个小群，每次发布会的时候这波人都会去参与。比如说， 嗯， 市场部的，比如说设计，比如说产品经理，比如说项目经理等等等等，几乎这个部门大部分人大部分职能都会囊括进去。就是没有那么严格，就是发布会的事情就应该做发布会人来做。那么做发布会人到底是谁呢？其实没有这个约束。 那创奇，你们现在那边做发布会的话，就说除了具体的那个展台搭建啊什么的，还会有外部的这样的东西，这样的， 嗯， 这样的公司，这样的人来提供这样的服务吗？ 嗯，有啊，当然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 啊，还是会去找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做展台的公司去负责一部分事情的是吧？ 当然。 那这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环节的话，是通过什么样的，是由谁去做的呢？ 由产品经理、设计师，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去做。我参加过的发布会啊，当然都是比较小型的。 嗯， 真的就是年度发布会，其实我没有介入过。 嗯， 我只参加过像电视，还有像米歪，还有像直播的发布会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如果用直播这种媒介去做发布会的话，实在是太省人力物力了，但是影响力其实并没有减少。而且做发布会的那个人，比如说我们雷老板，真的是比坐在比站在那个台讲台上面去做发布会要轻松，要亲切，要真实，这是最关键的。 嗯， 完全没有什么压力，已经俨然变成一个段子手了。所以说以后直播尽可能用以后的发布会尽可能用直播来做，然后兄弟们也会省很多心，直接搭一个直播间反复的用就好了，也不存在租赁场地的问题啊。那说这话我想起另外一件事。 嗯， 那天我们在调侃，就说国内之前不是百团大战吗？ 嗯， 现在又是直播大战，有200多个直播团队，那么最后活下来的直播产品一定是有它独有的特质的，比如说映客就是一大堆帅哥美女等等等等。那么我觉得如果小米直播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一定它的发布会属性会做得非常非常的明显。 产品发布会这种事情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开好了根本就不看了， 看是谁在开。 我们 比如说没人看的发布会就依然没人看。 对啊， 有人看的发布会就依然有人看。 其实从那个你的用户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来看的话，其实看发布会的人其实并不多，大多数的发布会针对的还只是媒体。 对媒体来说，你把发布会这样一个平台，你放到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去，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吗？他们拿不到车马费了。 也不是啊，因为你做直播的时候，并不代表你在下面看直播的人没有媒体啊。赶紧换直播吧，不要做这种跟用户没办法直接交流的，没办法实时交流而改变这个走向的这种形式了。要收尾吗？干嘛要这么正式？不是说随便聊聊的吗？好， 对吧？ 结束了。 好干脆利落收尾啊。 对，是不是很欢乐？ 非常欢乐。 嗯， 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感谢李创奇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大家也是第一次听到了我们来自跨界的声音，那我，哎，你不要笑呀！ 啊，这个界跨的并不是很远，对吧？ 对对对，不是很远，但是你跨怎么要一步一步迈嘛， 嗯，对 对 对， 对， 对， 不然扯到蛋就不好了。 对， 对对对， 不管是上下游这种接的比较近的呢，还是说跨界更远一点的人，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职能的人跟你碰撞一下，总归会能擦出一点火花的。 嗯，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次嘛，那作为一个很小的尝试，也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观点吧。 是， 然后 毕竟就传统意义上的产品设计跟产品设计相关的整个这流程里面的这些职业也好，或者说大家的分工也好，就仅仅对于设计师的角色来说，你去了解一些总是有对自己有所帮助的，对吧？ 对，所以请大家热烈的期待。我们以后可能找一些程序员啊、老板啊等等啊之类的，对吧？ 对， 这是你的标志性停顿吧？ 刚才想说呵呵的。 那今天的正片到此结束，请大家收听长达7分钟的演出人员字幕，字幕结束之后有彩蛋。 你是准备写7分钟结？ 啊，那对，反正开个玩笑，就是今天我们想要跟以前不太一样，在片尾的时候说一下听众反馈，因为不想在开头时候打断创奇先生那个非常有力的那个自我介绍，对吧？ 嗯， 我们好几期没有做听众反馈，也并不是因为没有收到大家的来信，大家的反馈是比较踊跃，但是之前的一些问题可能并没有特别大的代表性吧，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拿出来说。但是今天这位听众他的一个问题反正是让我非常的有感触，也是让我想要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反馈。 嗯，那你念呀。 啊，念就不念，因为这位听众他的问题呢其实是非常细节的，然后鉴于保护个人隐私的问题我们就不念这个原文了。 嗯， 那我们只能透露这位听众他的名字是非常屌的，对吧？ 嗯，很羡慕。 他的来信里面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提到的一个问题，他是想要来征求我们俩对于他现在的一个处境的一个意见。他是在一家公司里面负责做视觉设计的一个负责人吧，应该算。 嗯， 在某个产品的某一代当中呢，他其实之前都是他一路带过来的，然后对这个产品也是非常有感情，但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呢，他们的老板去找了外部的设计团队，从可能做一些概念稿开始，到后来慢慢的把他们整个产品的后面一代的所有的设计工作都交给了那个设计公司，然后给这位听众带来一些困扰，因为他到后期的话他就只能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把设计公司的那些设计稿给实现出来，或者说把它细节化应用到所有的场景当中。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他可能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些落差，而且从整个过程来说他的之前的参与度是非常高的，但到现在这个新的版本当中他其实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很不爽，所以他想来问我们俩的意见。然后呢，当时李昂是第一时间给他回信了，也说了他的一些看法，然后呢我其实没有回信，为什么？因为我当中台笔写了好几次那个草稿，但是我都把它给删了，因为这个问题确实让我非常的有感触。 我从参加工作第一份工作到现在为止，其实真的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让我自己也是看到了他的来信就触景生情吧，应该想到了之前的一些故事，所以我突然之间不知道从哪边写起了。李昂，你要么你先说一说你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嗯，那行，那就让杰杰再酝酿一下他的感情，待会儿回忆录性质的这样的内容可以表达的更充沛一点。我当时给这位听众的回信里主要表述的就是这位朋友他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他在文中所表达的那样的一个感受，其实我是非常能理解的，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我觉得这种现象在不要说国内的公司，就是全世界都是非常普遍的。 嗯， 有一句话可能没有道理，但是很好去表达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对， 对吧？在往往在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公司高层或者说一些就是对这个产品有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权话语权的这一批人，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通过寻找一些外部的 design agency， 他们给你提供一些服务，可能会对他们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比交给内部团队能获得更好的，你说收益也好，或者说更立竿见影的一个感受吧。就像杰杰刚才说的，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行业工作过多年以上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 但是气馁就是你遇到了这件事情，你的心情受到低落，但是这个东西是很普遍的，但是呢也不要去过分的气馁，因为刚才说了嘛，这种事情不可避免，总要遇到的，对吧？遇到了之后并不是说没有解决方案的。首先我们就从现在的这个例子来看，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在文中所提到的这样的处境，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性命攸关，非常严重的这样，而好像就说我已经瞬间被边缘化了这样的，其实并不这样。他文中表述出来就说公司跟他有合作关系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同事也好，或者说相关的人士也好，所表露出来的一些感受，就说都是对他之前的工作或者说现在在做的一些工作都是持一个肯定的态度的。 嗯， 因为我之前在设计公司，外部的设计公司也待过一段时间嘛，所以两边我都经历过，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些观点虽然偏激一点，但是我觉得也是能够代表一些的。因为我至始至终觉得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之外，大部分的 design agency 他们做的工作是远远不能说是能够真正意义上的说他们是在做一件产品设计的工作，他们可能大多数的情况下呢，他们只是提供一个概念，对吧？一个未来的一个你的行进的一个方向。你真正的涉及到一些最终，比如说这个产品最终呈现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细节部分的东西，这个依然要靠的还是团队内部的人。团队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执行力是如何的，最终决定了这个产品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其实这中间可以去体现自己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还是非常大的。我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可能是出于那些设计公司他们本身的一个性质造成的，他们可能是需要去非常外露的去表达他们的观点一些感受，这些东西可能更好的更容易的给那些就是非专业的，比如说那些我们公司的高层，他们并不是说对设计这个东西有着非常深刻的个人的理解，他们需要你去更直白的阐述给他。然后呢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对外部的设计公司来说，他们可能就占了一个先机。回过头来看内部的这些设计团队的朋友们，其实也应该对这方面的能力也好，或者说工作也好，也应该有所重视，就是说你们在做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执行环节的这样的工作的同时，应该尽可能的去把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做到什么样子，尽可能的去还原给你们的决策层或者说高层的这些老板们知道，通过这样的方式可能会对整个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会让你觉得更加的，我理解吧，可能会更加的好一些。所以我当时是给他提了一些这样的意见。 你的回信没有你今天说的那么长啊。 啊我错了， 有感而发，你说完了是吧？ 我说完了，你的回忆录可以开始。 我酝酿完了，包括在跟李昂合作的时候，然后包括之后 在其他的公司做了一些项目。我其实我遇到过不少设计公司给我所在的大公司做项目，遇到过可能我觉得比较好的，也遇到过比较不好的。印象当中比较不好的经历，比如说在惠普的时候，当时有一家 F 打头的设计工作室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那当时八卦说是那个百万级别的，然后它的那个产品呢是非常，说实话产品是非常重要的，但它的产品的结构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某两栖 就 动物公 是 司。 然后它的结构其实说实在的，你扳着脚趾头抠着脚丫子的时候，你就能想出来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布局，因为没有太大的悬念。然后当时我们内部其实也已经有两个不同的设计团队做过，不同的设计版本，然后可能有做了不下五六套吧，而且这五六套就是已经扩散之后收敛之后，最终得出的拿得出手的，可能有五六套这样的一个方案。但是当时 F 打头的公司他们递交过来的一个设计提案，其实让我们也是觉得心里很不服，因为让我不服的是它的最后结果，但是让我钦佩的是它的一个过程，那个设计产出。我虽然没有完整的参与到，但是我可能，当然我不想贬低它的一个价值，我不想贬低设计完整过程的一个价值，但是我其实想要吐槽的是这种设计的过程跟你设计的结果其实没有太大联系的那种过度设计，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会说啊，你这个页面上面这个动画非常的复杂，然后其实没有表现出什么你应该有的那些指导它用户使用的那种所谓的非常好的那种动效的感觉。有时候我们会把它称作为过度的设计，对吧？但是我其实想说，在整个设计的整个流程、整个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很多过度的设计，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我不认为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它需要动用到非常非常多牛逼的设计方法，要动用很多数据啊什么，因为有些东西其实真的是水到渠成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而且其实问题就是他们在中间过程中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么多个步骤之后，你的印象当中是应该是哦，做了那么多事情之后，最终的产出应该是一个非常站在高位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看到的时候，其实落差太大了。 不是在咨询公司里面，不是有个笑话吗？麦肯锡的两个工作人员找到一个养羊的农民，然后跟这个牧民说：“我们有非常高精尖的方法帮你数羊，让你精确的知道你有多少只羊。”那个牧羊人不屑的说：“我不需要啊。”但是麦肯锡的人非常执着，在他不需要的情况下，他依然动用了，比如说2颗卫星，然后对他的那个什么牧场进行拍照，然后分析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告诉他，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你这位牧羊人先生，你总共有501只羊。然后牧羊人先生说，我知道啊，我就是有501只羊。就这样的过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设计项目。回过头来讲，对于一个公司来说，有时候他也并不是说他真的是想要那个让这个设计公司来全盘接手所有的产品，他只是一方面想引入一些设计的不同的思路跟方法，对吧？另外一个方面，甚至有可能只是因为这一年的年度的预算没有用完，对吧？没有用完那明年可能就要不到这点预算，那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对于很多热衷于设计，但是自己的设计被可能被一些设计公司给打压的那些同学，我觉得其实也不必太过觉得心里非常难受吧，对吧？这并不代表你的能力就不如其他人。事实上，你是相对来讲更熟悉这个产品，然后更熟悉它整个迭代过程的。你的价值并不一定体现在说，哎呀，我要做的比他们设计公司更牛逼，而在于你其实可以通过自己比较耐心，然后比较成熟的对产品的理解去打磨产品的细节。所以第二点，我是想说，在整个产品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寻找到一个除了做完全不同的新设计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嗨点吧，比如说这个能把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一些设计概念，能够非常好的把它给实现出来。因为就像李阳前面说的，很多 design agency 他们的设计其实更多的是抛出一个概念，他只会把一些老板想要看到的或者非常好看的，然后非常能够抓人眼球的东西给做出来，但真的离做成一个实际产品，其实还是挺远的。 对，而且现在有一个我觉得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很多外部的设计公司，他在给提案的时候，他要的就是一个吸眼球，然后吸引住这些会来评审他们的这些人的眼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才不管他给的提案到底是可不可落地的，因为后面的事情他管不着了，他结完钱他走人了。 对。不过其实我觉得我也碰到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设计工作室，抛开 F 打头的工作室不说，就之前也是在惠普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我也在那个职业生涯初期的时候遇到过非常郁闷的情况，就是那个设计公司其实他做的东西，不是初期的一个概念，它是非常比较应该说是比较落地的，而且它这个落地的程度非常的恐怖，就是它并没有考虑到最后实现怎么实现，但是它几乎把它能想到的所有的视觉呈现方式都给做出来了，这其实是有点恐怖的，你想想看，就是我现在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界面，它可能就是三个按钮，然后它把。三个按钮的左中右排列，上下左右排列，从上到下排列，然后斜角排列，然后黑底的、白底的，然后蓝底的，然后文字是大的、小的，就各种呈现的方法几乎都实现出来了，但是他没有给出最后的一个决策，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结果丢给我们这样的负责实现的同学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当时也是挺郁闷的。其实就像那个大刘那个小说嘛，叫什么《诗云》，就对吧？就是他把符合那个韵律的所有的可能的诗都穷举了出来，但是你又不知道详细的最好的那个是到底在哪里，那个过程其实我觉得也是挺绝望 对啊，要他干嘛呢？ 的。但我对于那家公司的那个操守还是非常非常的崇拜的，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我拿到他们可能每个礼拜一批的源文件都是多么的恐怖，我想得到在这个电脑的另一头有可能一波，不管是高阶的还是低阶的，甚至是实习的那些实习生，他们在穷举各种设计方法的时候是多么的苦逼。啊，你有那个回忆录式的那个解答，那个基本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我想 就 说， 最后再 最 洗 后。 涤洗回来一点点，就是虽然刚才说了那个 F 打头的2栖类生物工作室那么多的不好的话，但其实同样的在惠普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 F 打头的这家工作室也是给过，至少我觉得给过一个非常完整的、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整套的。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哪家工作室吧，他肯定都有自己优先考虑的那些项目，对吧？因为毕竟人力是比较有限的，他不可能把每个项目都以非常巨大的热情去所有完成，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整个公司运作的模式。因为每个设计公司它之所以能立足，除了那些跑量的不算了，对吧？大部分的设计公司总归是有他们非常拿得出手的设计的。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学习一下，对吧？比如说，我当时拿到了他们那边的很多的一些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最基础的，你可以分析他的源文件，对吧？然后你可以找到他的一些设计思路，然后他之前经历的各种失败的、成功的这种经历，其实都还是有些时候想想还是蛮好玩。 对，回过头来想，公司花了钱找了另外一家团队来跟你们一起做一件事情，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可以获得一些，比如说他们没有请的话，那你可能本来的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或者说这样的一个 合作， 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就只仅限于自己公司内部了。那现在等于是帮你拓宽了一些，也是有好处的。 这个听众也提到说，也是在拍我们马屁吧。他说那个挺羡慕你们这么多年一直能保持热情，但是我觉得每个事物都是有各种不同的方面的。你比如说，我跟你讲，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个播客，对吧？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可能还会写博客，然后在知乎上回答问题。你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正是因为在工作当中，可能我这个热情得不到那样的发展，所以才会找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出口去发泄我这样对设计的热情。所以说，苦逼的人到哪都有，每个人都是这么活过来的，生活就是这样。 好，好一碗鸡汤。 好，鸡汤，说完了鸡汤， 鸡 那 鸡 我们 的 今 鸡 天的 汤。 节目。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以及在微博、Twitter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我们。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为了得到更好的体验，我们比较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当然，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荔枝 FM、喜马拉雅 FM 上搜索 anyway.fm 或者设计杂谈找到我们。同样欢迎访问我们的官网，以方便的浏览每一期节目提及的内容以及参考链接，并且参与讨论。再见。 再见。